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开场曲是来自白举纲带来的《起点原点》啊。那么最近在看了热播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之后呢，你是不是也会被他的一首歌曲的演绎来打动了？他在这个登台初舞台的表现当中啊，演唱了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但是前面呢有一种这个浅吟清唱的感觉，然后后面突然就是那种 rock and roll 的爆裂入场，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舞台台风真的比起以前有特别大的进步和这种变化了，而且也让当时在现场的那些观众们一下子就燃炸了。好吧，我也借这样一个机会向你安利在最近的热播了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在芒果 TV 找到他来看一看。随时来跟我分享你的一些感受啊。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 在没有星星的一个夜，我全身无力，没有 去简单，拒绝竟会那么累，我没有掉下一滴泪，赶快停止你的破爱哲学，别把爱情当作是游戏，感觉之间怎么拿捏你永远学不会，懂你要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刚刚分手了两天，你又说你要挽回，这样的反反复复真是烦人，我讨厌你和女生说话的语气，对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真是受够你，你快走开，你快走开。赶快停止你的破爱哲学，千万别把爱情当作是游戏，感觉之间怎么拿捏你永远学不会，不懂你要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刚刚分手了两天，你又说你要挽回，这样的反反复复真是烦人，我讨厌你和女生说话的语气，对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真是受够你，你快走开，说话的语气对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真是受够你， what you do, and you don't say much, yeah that's true, but I listen when you do, a thousand years go by, but love don't die. into what I do. A thousand years go by. she fell back. Just keep your eyes on me. I said, you're holding back. She said, shut up and dance with me. This woman is my destiny. She said, One Kiss the Moon 来自美国的一支摇滚乐队啊，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Shut Up and Dance。 当时呢，乐队的名字就是来自于 The Police 啊。不知道很多这个70后的朋友对警察乐队是不是都有情怀啊。当时有一首歌曲就是 Walking on the Moon， 所以呢，他们在后来上学时组乐队的时候就把这首歌曲的名字拿过来直接当做自己的乐队的名字了。然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Shut Up and Dance， 在2014年呢登上了当时的美国 Billboard 公告牌的单曲榜单位列第四位，并且还在Billboard 的摇滚榜单以及另类摇滚榜单当中的2014年的这个时间线里面位列榜首。所以这首歌曲其实当时在14年真的是火爆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包括也让很多年轻人记住了这样一个有着摇滚有着朋克的一种特点在里面的乐队 Walking the Moon。 OK， 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收录在自己的运动的歌单当中。 Oh,

OK，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本周啊，我们要在活力派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关于如何训练你手臂的一些线条啊，女生男生都可以来注意来听了。在前两天我们分享过的一些哑铃的动作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哑铃。为什么呢？因为哑铃的其实运动轨迹比较自由，它可以根据不同人的姿势和体态帮你调整好一个更好的发力感啊。我们接下来跟各位说的第三个动作呢，是需要你将一个卧推凳啊的靠背调到45度的左右，那么需要你是俯身斜趴在整个卧推凳上啊，用你的背靠着，然后呢双手呢是掌心相对各抓我一只哑铃啊，先将你的这个手肘啊曲肘举在身体两侧，然后保持大臂不动，将小臂向后伸。你要知道整个动作过程呢需要保持手臂的稳定，不要左右摇摆啊，通常我们建议每组大概做8到12次可以了。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Sometimes come on, baby, can't you see? I don't need no GPS to show me where to go. But I can turn to the North Pole and show you what it's cold. Steal my girl. Everybody wants to take her all the way. Come on, baby, in